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是，大家好，我是Joseph， 我都不記得了，我應該好像一路以來隔了很久，過超過一年，我那時候沒有叫自己做阿碧啊，這樣樣， 沒有， 大家好，我是 Joseph， 是啊， OK， 好， 因為這陣子我用回那個電台按這個名字用回多了，我其實都覺得這個名字有點舊的了，人家都上了岸了，退了休那麼滯，我都還跟人家的名字叫，但 anyways， 剛才我們就講開關於這個法國巴黎聖母院的大火。我其實自己還有少少嘢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呢一種嘅咁大間 church 嘅嗰個現象咧，其實我真係唔知幾時咧，我哋先至可以再有翻呢一樣嘅文化傳統喺度。即係有幾個時代咧，我哋係有嘅，即係喺文藝復興有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喺共產嘅時代，可能你會見到咧，即係俄羅斯，唔係 sorry， 而家叫俄羅斯啦，但係嗰陣時係即係蘇聯啦。其實佢都用咗好多個國力咧，去興建一啲。如果你有機會去過蘇聯睇嘅話咧，係興建一啲好。你係一見到你會覺得哇，即係好大啊！即係佢哋都係有喺受過嗰個期間嘅歷史文化影響嘅話咧。當我哋有錢嘅時候咧，佢哋都發現原來你用建築物係可以有一個凝聚國民同埋震攝到民心嘅嗰個好。你而家我咁樣同你講，或者你見唔到有任何嘅喺你嘅生活圈子裏面有座咁樣嘅建築物喺度，即係我唔知道，我諗嗰、那個杜拜嗰座塔啦，或者 CN Tower 出唔到呢個效果。但如果你有，如果你睇過， 即係 CN Tower 係一樣好實用嘅嘢嚟嘅，唔係我嚟凝聚民心嘅。其實基本 上係啊，但係而家我哋就已經冇啊。即係我就話，而家就算你有啲有機構、有錢嘅機構啊，成你都再見唔翻呢一種咁樣嘅建築物嘅風格出嚟。 歷史上教堂嘅建立，通常有啲比較大啲嘅城市咧，好多時候其實好多時候中世紀教堂建立係即係個。整個社區的凝聚一個核心的一樣嘢，所以聖母院永遠聖母院係巴黎市中心的，係咪先？咁其實以前的 situation 咧，教堂的 function 咧，嗰個嘅作用咧，其實就好多嘅嗱，宣教啦，嚇、即係宣教其實喺某程度上都係嗰種教化民眾，教你哋應該即係例如儀態啊、身份咧，都係 whatever 教學啦，即係。正如我剛才說的1700年， 因為很多 後來變成巴黎大學， 即是那個教育制度其實都是由教堂、教會開始的， 是的，即很多中世紀的大學其實很多都是由教堂慢慢 develop 出來。你見牛津很多學院都是什麼聖 Joseph 啊， 聖什麼啊，聖 什麼樣那些呢，即其實都是一兩個教堂這樣 develop 了一個 school， 然後慢慢就學習這個知識，然後那個知識越來越專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就會將佢慢慢 develop 變成一種大學，就變成一個新嘅機構。 其實呢一個咧都有少少即係中西啊，東西啦，或者我咁樣叫啦。咁、因為佢哋話其實西方歷史係經歷過一個即係黑暗嘅時期啊，medieval 咁樣樣嚇，咁即 係見仁見智啦，係咪真係叫黑暗嘅話？ 嚇、咁但係的而且確佢其實就係一啲新舊文化嘅一個整合，咁同時間亦都係冇咩嘢嘅點樣去講咧？即唔係好有素養嘅咁樣講，即裏邊有好多即譬如宗教過大，於是咧宗教就開始壓制，即變成為一個由美善嘅力量變成為壓制人民嘅力量啊，控制教廷，控制雖然唔係控制教廷，教廷控制王朝啊，即呢啲咁樣嘅嘢。咁但係後屘我又想讚翻，就係當然其實佢嗰個家族可能都有好多陰暗嘢，但係至少咧即 Medici。 的这个的家族呢，那时候他们就是做银行的，他们是用自己僅有的錢，為什麼我要說僅有？其實那時候你覺得他好像富有敵國，有幾個大主要城市他們都有銀行，但即我都說看回報道，其實他現在如果跟這個福布斯的排行榜的話，他排千二而已，是是是，即 他其實不是真的有錢得那麼緊要，但他用的錢是什麼呢？其實他就好像你說東西文化、中西文化呼應的話，就好像以前養食客一樣，即係嗰陣時，我哋咪春秋嘅時候， 孟尚君啦， 有係啦，即係你養食客3000，就好希望咧，佢哋可以做到一啲嘅文化或者係即係研究出嚟，或者佢哋可以喺某方面有特別嘅素養嘅，琴棋書畫啊等等啊咁。其實喺西方咧，再古代啲嘅就係即係呢個希臘羅馬嘅時代，尤其是希臘咁，當佢係有奴隸嘅時候，咁佢自然嗰班人唔使做，咁於是就有即係蘇格拉底啊、柏拉圖嗰啲，咁又喺個水池旁邊就係即係啲麻甩佬吹水，就吹到就冇嘢吹嘅話，就去到好即係就開始有哲學嘅形成嘅出現。咁而Medici 就係佢嗰陣時就係話：喂，我覺得呢幾樣嘢係最緊要嘅文化，即係藝術。同埋係歷史哲學，咁於是佢就養咗幾批人，有啲人就專門研究科學嘅，有啲人就係即係將呢一個嗰個年代文藝復興前同埋係即係古羅馬希臘嘅文化做一次嘅歷史嘅哲學性嘅整合。咁亦都係透過佢哋喺藝術方面嘅進化啦，去展現呢一啲嘅對美善嘅追求出嚟。嗰陣時就係做咗呢樣嘢出嚟，而其實呢個亦都好配合翻我哋東方試過有嘅嗰、那個即係食客3000啊，即係嗰個樣。 嗰個春秋戰國時代咯，因為嗰陣時你各國爭雄嘅時候，其實嗰個思想亦都係百花齊放。嚇，萬紫千紅咁樣嗰只，即其實係中，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啲人都話中國嘅春秋戰國時代係中國歷史上最混亂嘅時期，但亦都係嗰個思想最 flourish、最百花齊放嘅嗰個年代咯。因為唔同人可以出嚟有唔同嘅思想，有啲係一啲帝王之術幫國家整治啊、稱霸，但亦都有一啲係一啲幫助平民百姓啊，一啲新嘅科技啊等等之類啲咁嘅嘢。 其實你咁樣講又啱喎，即係有陣時如果你係去睇下嗰啲音樂家或者係嗰啲藝術家嘅話咧，其實佢哋冇國籍嘅，即係你佢成日可能會喺法國出世，跟住喺巴黎做嘢，法國出世喺巴黎做嘢唔出奇啊。即係其實佢可能意大利出世喺巴黎做嘢，或者巴黎出世喺意大利，或者即係嗰陣時有好多音樂圈啊，或者係做呢啲畫畫文化嘅人咧，其實佢係成個even 去到聖彼得堡咁，即係佢哋係唔會覺得自己我係喂邊個俾錢請我嘅嗰個有一個大 project 我都啱玩好玩嘅，或者邊一隊嘅交響樂團想我喺嗰度駐場幫佢寫歌嘅，咁我咪 大把例子太多， 我咪去做嗰樣嘢咯。即係佢哋係唔會有一個好強嘅啊，搞錯啊！你喺我哋美國出世做乜去咗加拿大發展啊？咁當然我哋好多加拿大人去咗美國發展啦。即係佢唔會有呢個俾國界圈住咗自己嘅嗰個精神。呢、這個其實亦都好似春秋嘅時候，其實基本上孔子你問佢屬於邊個國家？ Who knows? Don't know. 即係 佢生於魯國咯。 良禽擇木而棲就係嗰陣時佢哋做嘢嘅嘅 啊，係咯，嚇！其實就係點解呢個世界咁多國家就係其實係可以 generate 到更多更 brilliant 嘅 mind， 更加學更加精彩嘅一啲嘅思想啊 ，something like that。因為呢個國家養唔起我。我咪去另一個國家咯，呢個國家唔用我嘅，我咪去第三個國家咯，即係咁樣咯，其實就係。係 啊，咁啊，所以其實歐洲就係、是、佢因為佢嗰個嘅即係國家細啲同埋多元咧，即係所以有陣時多元都有多元嘅好處。佢雖然佢段國家細，於是嗰陣時就容易打仗啊！咁啊，成日都有人就去侵佔另一個國家啦。 不過當時嘅戰爭又相對嚟講規模少啲嘅。 係咁，但 係即係我同你分屬敵國嘅話，我都仍然可以同你做生意。 係 即係或者可以大家研究思 想。嫁個女俾你，跟住然之後就 即係嗰類都仍然可以，因為 就可能吞併埋你個國家。其實有陣時嗰陣時唔夠繼承人咧，好多時候就係呢個嫁咗去俾嗰個嗰、那個娶咗邊個之後咧，跟住個兩個國家就原本由敵人變咗合併埋一齊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同埋就算係打仗嘅時候，通常都係啲專業士兵去負責啦。咁所以而通常嗰啲專業士兵都係奉國王行事嘅啫，國王都係因為佢嗰個國家嘅利益 something like that 去着想嘅啫。但係呢啲嘅所謂 國家利益和個人的利益其實是不會重疊的。 但他那種多元就有一個土壤在這裡，就給到那些人可以走來走去。 是的， 給到那些人走來走去的話，即是現在譬如你北美洲都有個困局的，即是加拿大我們一定沒什麼國力可言的了。是的，沒錯。但是問題是，如果你去美國的話，其實你來來去你 你都是始終是回 Facebook、Google， 即是你 Qualcomm 啦，那你計算即是蘋果已經開始沒那麼多人去覺得他一間科技公司有什麼 R&D 的存在的了。或者 信用卡都出埋啦。 咁你仲有可能係即係有啲人都仲係好信仰地鍾意幫 Elon Musk 做嘢。因為就算你唔係 Tesla 嘅粉絲，你都可能會仲覺得喂 SpaceX 或者其他嘢係即係有啲人係會唔係因為錢銀嘅純粹嘅關係，而係佢覺得你有啲科技公司佢有啲嘢精彩嘅關係去做。但如果你歐洲嗰個時期嘅話呢，你就可以俾到好多嘅土壤或者走動的位置，但是現在我們北美洲大一統是美國比較大塊一點。我想 個 Nature 可能有一點不太同的，其實因為個 Nature 可能有一點不太同的，你說不關事、 哦 啊、即因為為什麼呢，就、因為以前是國家做重心， 是 但是現在北美多數就以公司做重心， 是個機構、 啊、是個機構，即我們說回戰國時代，即係孟嘗君食客三千嗰只，咁佢都係叫做係一個重要嘅一個皇族成員咁樣嗰只。咁但係到今日嘅時候，而家有錢嘅就唔係喺國家手上，而多數啲錢係喺曬啲公司度。 咁你咁講都啱。不過如果又要即係呼應翻嘅話咧，就係、是、據我嘅認知啦，或者觀察啦，其實你嗱，我哋有個文藝復興，有 Medici 嘅家族好肯攞錢出嚟。喂，你其實你都唔好唔記得咗咧。譬如前嗰排李嘉誠都有個家廟啊。 係啊，冇錯。 即係其實咧喺亞洲地區咧，都開始咧，佢哋會發現翻人嘅精神咧係唔可以純粹真空。其實有很多的成功的企業人士呢、他們或多或少呢都會在自己的發跡地、啊、自己的家鄉呢盡量想去起一個較為香火鼎盛的一個這樣的廟在那裡。那一來可能即傳統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即信扯那些東西，就說、啊、我的家廟香火鼎盛，於是呢我那些子孫孫孫呢就可能會得到庇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即宗教理由、但至少呢他們會覺得 take pride in、我做了一樣的超越了我自己，即 我用我的錢，這些錢是扔到鹹水海的，我不用都可以，我不給我的兒子買的三百多萬的 Bugatti 即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我們加拿大在溫哥華那邊有個這樣的新聞、而是我用這些真金白銀去是為個社區做一些建設，可能入到去的時候雖然它不是說哥德式的高的建築，但至少人們看到哇這裡有一間新的廟、建築是漂亮的、同時間它也透過這些可能是、我想中國裡面就可能會是即係道教或者係佛教多啲啦，而係希望可以有呢啲宗教嘅institution 喺度咧，可以令到人民嘅嗰個素養咧有提升。其實呢個佢哋都有嘗試去做，但係當然即係你話嗰個嘅影響啊，即係本身哲學質素的嗰個層次啦，文化的嗰個快慢前後啦，同埋佢哋嘅影響力，同埋佢哋所處的地方是不是有個適合的土壤俾佢哋去咁自由去做呢樣嘢咧？唔受地方政府或者係其他人指指點點。哇！原來呢個人咁有錢喎，佢又可能會調翻轉諗，弊啦，我又唔可以俾人知道我攞咁多錢出嚟嗰啲咁嘅嘢。 咁啊，當然啦，其實我諗其實中國同埋西方嗰個嘅社會結構又好唔同啦，因為。中國有所那個的階級制度，就是所謂士農工商嘛，商人永遠都是最底層的。咁但是在西方世界， 係喎，佢冇個仇富嘅嗰、那個嗰、那個 是啊 啊。不過即係以前我佢哋唔係用仇富嘅嗰個角度去睇啦。 佢根本上睇低下階層，睇唔起。 即係好似司馬家族咁，一路以嚟其實即係 係啊，即係你嗰啲好似 佢應該嘅， 好似王直嗰啲明朝末年嗰啲同日本通商嗰啲。中國政府的官方文獻是當他們海賊啊，跟這個倭寇合作啊，這些東西。鄭芝龍啦 by the way、即是鄭成功的老爸啦、都是被人定性做這些人。但是在西方這些人是屬於社會 上層， 即係你頭先高層啊，即係上流社會啊，或者咁樣係咯。 即係上流社會啊，即係你唔好理裡面權鬥幾黑暗啦 ，I don't care。但係你起碼你睇到就話呢班人咧，係因為喺社會上屬於上級嘅一批人，佢哋亦都樂意咧就俾呢啲錢去對呢個社會作出回饋。喂，大佬，社會就係因為呢個社會我賺到咁多錢啫，係咪？咁呢個社會對我尊重嘅時候，我亦都對社會有翻呢個回應。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心態上，因為嗰個社會架構上嘅分別，令到成個社會佢對呢個社會嘅睇法又唔同，於是咧就出現咗啲唔同嘅 nature 出嚟啦。 係咁啊，不過你講起個即係對於有錢人或者上流社會嘅嗰個影響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轉一轉 topic 你唔係 啦，就可以咁。 就係嗱咧，係 啦。 Jeff Bezos 啱啱完成咗佢個離婚協議啦，咁啊佢又冇咗好似幾多話六。600億啊！我唔記得咗 exactly 嘅，即係我見到個數字係即係600咁樣樣嘅，即係總之佢身家幾一大橛。咁但係問題對於佢間公司嘅企業嘅形象啦，佢間公司嘅運作係佢身家個人少咗啫，但係對於佢個人嘅嗰個形象或者係嗰個個人嘅說服力嘅鞭絲咧。在西方社會就不太見到和存在，即是說 Amazon 的老闆 Jeff Bezos， 但是剛剛在香港就很爆的，就是對於當然即影響文化也好身家也好是遠遠不及，但至少他都叫做一個即上層社會的著名歌手，還要是早發跡的許志安，忽然之間就有這個許志安的那個的士，即都不算是情慾，純粹就是即其實如果西方社會的話，他們那些可能是普通社交禮儀的親吻來的，就流出了，於是他要即時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似乎香港全日的新聞呢都忽然之間就去了這件事， 是啊，因為連我據我所知就城寨連奪命撈鬆都要撥少少時間講 到，在香港你看很多在網上做時事評論的無端麥事都非將這個完全與時事無關的題目呢，是 我今天看了這麼多段個個KOL 都有講過這件事， 是啊，沒錯，那我們 都不能夠免俗啊，既然都這樣說，我們直接下去，不用說那麼多東西，基本上 我第一時間我想到的反而是我有一種恐懼。 為什麼呢？ 因為點解咧？嗱，因為嗰段嘅影片咧，其實係即係的士司機嗰啲乘客，即係影住乘客。 係啊，即係可能有時啲的士司機嚇驚話乘客告佢非禮，咁都擺部 cam 喺度，即係穩穩陣陣啦。 係啊，即係嗰啲 cam， 嗰個 cam 其實係 kind of 係一個保安嘅作用嚟嘅。咁但係除了保安之外，我覺得那個 cam 裡面拍到的東西應該不會用在其他用途啦。 理論上是不應該的，但現在據聞就我未看完所有的資料，因為事件發生得挺快，但是據聞那個人是代了40萬的， 是啊， 買了一條片出來的， 買了一條片出來，於是蘋果日報就因為這樣無端白事多了30萬 subscriber， 起底組不知道何時會起了他底，因為你知道的這個世界的即叫什麼天道循環啊， 報應不爽啊， 係咯，即係好可能好快，唔知高登定連登啦，可能啲起底組又會即係起咗佢，究竟係邊個袋咗40萬嘅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嚟講就有啲恐懼啦，因為點解就係話，喂，大佬，我喺的士後面做嘅嘢啦，嗱，你放個攝影機喺度，我明白，因為你驚遇襲。OK， 所以有個攝影機我嚟拍住啲證據，但我唔 expect 你除咗拍證據保護自己之外，你會攞嚟賺錢噶嘛？係咪？ 係啊，做個生財工具。其實之前都好似試過咧，有個Uber 司機啊，佢唔知點樣咧，就即係車人嘅時候佢做直播咧，後屘都好似俾人告佢係違反咗即係呢個私人條例。 因為個 cam 係除咗保安之外冇其他作用噶嘛。你不 expect 佢有其他作用噶嘛？ 同埋你冇 consent 啊嘛，即係你冇話喂，而家你一上我的士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即係好似有黃州迪啊 JWR 咁，佢都冇做嗰樣嘢。即係你理論上，如果你 anytime 你 record 緊人哋嘅話，你一定要話俾人聽。Oh, by the way， 你閂車門之前，我要同你講咗，你 OK 咗我先可以車你。 咁呢個就係另一個 issue 啦，我哋兩個禮拜前講過啦。OK， 嚇咁，但係對於許志安嚟講，許志安唔係啲咩國家級嘅重要人物啦。OK。即係唔會動用公帑㗎啦，係嘛？ 咁但係問題， 即係你唔會 expect 佢即錄咗佢之後會攞嚟做嘅。即係我哋上兩個禮拜都講過啦。即使錄咗 佢都係攞嚟做呈堂證供，係冇錯，可以 one man consent， 即係話我錄你，我知道就得噶啦。你可以唔知嘅。 美國唔係每個州係咁嘅喎， 但 係 呢個 州先係 個人 嘅 喎。 係 啦， 係啊。 加拿大嘅 situation 係咁，美國我唔知啦嚇，但係加拿大就咁。但係你都要知道就係話呢啲嘢唔會攞嚟，即係我諗我錄低我目的係即係法庭用啊。即係我唔會攞嚟，我唔會攞嚟我拍咗你之後，唔知攞嚟賣俾《蘋果日報》或 whatever， 然之後攞嚟賺40,000噶嘛，係咪啊？ 不過我諗即係我唔知係兩位當事人啊，黃心穎同埋許志安嘅嗰種即係情到濃時啊，定係話即係因為酒後失去咗嗰個戒心理智啊？但係而家你喺呢一個嘅2019年嘅社會嘅話咧，其實私隱咧，就算你真係已經翻到入去你自己屋企 嘅，入。 其實你都未必有可能可以逃到所有人的嘅睇，因為其實嗱，即係有唔同嘅科技，即係我對我科技嘅認知啦，其實已經可以做得到，就算我睇唔到你樣子都好啦。即係譬如你兩個人係有啲過重甚物嘅煙煙韌韌嗰啲咁嘅嘢嘅話咧，佢用體温可以見到兩個身影嘅重疊。 係冇錯， 佢用 WiFi 嘅嗰、那個經過人身嘅嗰嗰個阻擋咧，因為 WiFi 可以做到人體定位嘅，我記得睇過一個科技係，即係咁佢亦都可以計到，喂呢兩個人個電話兩個震嘅頻率係一樣嘅，即係佢可以用好多種方法咧，可以 confirm 到你兩個究竟係做咩嘢，所以你做咩嘢之前咧喺呢個世界，即係私隱你好，我就算唔係即係好似今次咁係個 video 出曬樣都啦，但係純粹係你個電話嘅嗰個 gyro 嘅嗰個震頻啦。兩個人點解你兩個振頻咁重疊㗎？點解我係兩個嘅體温兩個人嘅嗰、那個即係透過infrared camera 或者係WiFi 定位而揾到點解你兩個身體咁接近係重疊咗嘅？即係佢都其實可以 assume 到有啲嘢出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即係所以其實係即係我諗私隱呢樣嘢，我諗對於我哋呢啲比較我又唔敢話我非常出名啦。OK， 咁但係都叫做有 個 podcast 嗰啲就都係要小心。 你冇得避嘅，咁但係唯獨就係話許志安喺咁短時間之後咧，而家就傳翻出嚟話，其實四位當事人即係兩位嘅受害者，兩位嘅即係真正嘅當事人啦，其實應該係一早知情嘅。咁而許志安咁快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我諗比合格再高分少少嘅嗰個幾？ 你覺得合格？我未聽，我未睇，我唔敢講。 因為我啱啱好就係我今朝嘅佢7:00做嘅先做會，就係我朝頭早做節目開始嘅時候嘛。所以我哋一路做節目一路 monitor 住佢究竟講嗰啲咩嘢，咁我哋即場亦都剪輯翻部分嘅內容出嚟。其實我覺得反而調翻轉呢件事，如果你用一個嘅即係公關嘅標準去睇嘅話咧，其實許志安係做咗一個幾完美嘅公關示範嘅。即係因為佢係咁快去回應記者，冇擠牙膏，冇否認，亦都冇喺前同埋記者會嘅中期，仲要喎公關成件事咧，唔係記者會完咗就完喎。你知特朗普嗰啲好興咧，人哋幫佢寫咗一份廣告，然之後佢忽然間 Twitter 又再發炮噶啦。咁然之後後續你都可以即係自己即係有克制地冇再亂噏啲咩嘢，係成個一個幾穩陣嘅公關嘅示範，因為佢 basically 就係喊啦、認錯啦、佢話 九十度鞠躬啦， 係啦。雖然我有我傷害咗啲人，我要同佢哋講對唔住啦。咁我雖然係有個飲過酒，但係呢個唔可以構成我犯錯嘅理由啦。咁呢啲嘢佢都有交代到，而且我覺得佢亦都幾成功嘅就係、是、我印象中佢成個記者招待會，佢一次都冇提黃心穎嘅名。咁變咗呢一樣嘢，其實係亦都入除咗個氣度之外咧，亦都係其實因為你一講咧，其實件事就容易再炒翻出嚟。但而家佢咁樣講完之後，佢認完錯咧，你睇翻所有嘅片段，你冇辦法將佢 reconnect 翻去同嗰位女嘅當事人 reconnect 翻咧，即係呢個一個幾完美嘅公關嘅示範嚟。 咁當然啦，啲一般公眾佢睇完之後覺得佢渣男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咁呢個就係嗰啲人嘅睇法啦，老實實。係， 咁但係至少即係一眾嘅高官其實都可以即係有僭建啊，或者係其他嗰啲事件嘅時候，或者係即係公共嘅議題，令到市民有可能不滿，或者媒體又想追問你嘅時候，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至少係一個令人信服同埋合格嘅嗰個公關嘅個表現咯，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係都算唔錯噶啦，老實實。即係當然私隱講咗啦，咁佢呢個道歉嘅公關嗰個嘅處理手法又講咗啦。咁當然啦，我哋唔會太過deal with 嗰個 即係佢兩個人嘅道德上有規冇規 something like that。不過另外一個觀察幾特別嘅就係、是，其實呢啲咁嘅醜聞咧，好多時候都發生喺一啲政治事件，即係炒到沸沸揚揚嘅時候。就突然間有單咁嘅嘢出現咁。 係咯，我唔記得咗，因為我每日睇好多嗰啲網上邊嘅評論啊，成我真係唔記得咗係聽蕭生定講聽邊個講話，即係佢 connect 翻記得以前趙雅芝嘅嗰個情感的問題就蓋過了，即係關於香港前途的一啲嘅報道啊，成啊，咁啊，係啊，人性係好容易去juicy 啲。即係聽講個位置，但其實 exactly 呢個就係點解咧？我哋北美洲有咁多球隊啦，有咁興盛嘅體育活動啦，喺包括埋歐洲係嚟講，因為個 gladiator 嘅傳統 exactly 就做緊呢樣嘢啫嘛。所以我係一個唔睇波嘅人嚟㗎，by the way。 Okay. 即係其實社會咧有陣時佢有個潤滑劑或者係有一個嘅麻醉嘅作用喺度咧。其實媒體睇下你企喺邊邊啦，有陣時就係用電視劇令到你每一晚都掛住追電視劇，於是你就唔記得咗生活嘅。痛苦制度 即係或者好似呢期就係呢個呢一期就係好多人亦都有好多人就話逃犯條例嗰壇嘢嚇，大家一許志安單嘢一出現之後咧，大家已經唔提呢樣嘢啦，已經開始 係啊。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炒咗出嚟嘅事件啦。但實際上即係喺娛樂事件嘅話，好多時候咧，即係由即係鬥獸場或者你睇《Hunger Game》嗰啲咁樣嘅，其實的而且確嗰佢本身嗰個所謂嘅體育運動或者娛樂事業咧，其實係一個社會。有一個嘅掩飾嘅作用喺度嘅，即係佢係令到 redirect 咗你嘅精神咧。於是你喺度睇 Game of Thrones 嘅時候咧，你就唔記得咗。喂，其實即係現實嘅政治可能比嗰個更加殘酷，同埋對你嘅影響更加大啊，咁樣樣。咁但係頭先諗起個 point 添，關於呢一個許志安嘅呢件事咧，其實我都覺得有一啲時間上嘅一個巧合仔咧，啱啱好上個禮拜蘋果。就係、是、開始要收大家的 membership， 先俾你睇內文，然之後就爆咗呢單嘢出嚟。啊，你估蘋果其實係咪呢單嘢一早收到，然之後用呢一樣嘢嚟谷收視嘅咧，谷你去個 membership 入去嘅咧？ 我唔知道啊，但係聽講個 situation 就係、是、許志安係好似話收咗少收到個信息話好似唔知要勒索佢，如果唔係會公開個片嗰條片啊嘛。好像也都係有一個類似咁嘅説法，我不敢肯定嚇。我睇娛樂新聞冇你咁多 ，OK 嚇。但係聽講有過一個咁嘅 situation 啦，好似話。 不過即係雖然即係我傳媒工作嘅關係，咁可能有時我哋都講下娛樂嘢啦。咁但係 generally 其實我哋即係亞洲地區嘅嗰個嘅娛樂事業同埋傳媒咧，其實我哋都有一樣嘢就係仲係有個嘅。包袱喺度，即係嗰個演藝人員嘅嗰個感情嘅是是非非咧，係好似同佢嗰個藝術嘅工作咧有一個直接嘅掛鈎喺度。 我諗其實唔止香港添嘅，南韓我近排秘秘密密同大家講，我近排成日睇韓劇啦 ，OK 嚇咁有啲韓劇好好睇嘅，但係我聽講我有啲同事就話我唔睇，因為點解個男主角渣男嚟嘅。偷過女的咁樣嗰啲乜嘢咧？ 即係我哋呢個亞洲嘅對於呢啲嚇，即係Puritans 啊，即係太過追求潔癖咧，其實係一個文化嘅落後嚟嘅。即係你西方喂咁講真，即係Tom Cruise 啊結過離咗幾多次婚啊？人哋婚姻狀況係點啊？其實你咪一樣會照睇 Mission Impossible， 即係嗰樣嘢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嘅理性嘅分野喺度嘅話咧。其實對於演藝事業同埋係對於成個文化，先係一個成熟嘅表現嚟嘅。 係啦，咁啊，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若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對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即係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都係早上節目。OK， 咁啊，喺城寨直網上直播嘅，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咁呢期嘅離地新聞我係提早咗一日錄嘅，咁樣樣咧就喺2019年4月16日多倫多時間晚上9:00，即係香港時間4月17日早上9: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